利亚州的新增病例仍然在度有上升趋势，形容仍然有好长的路要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2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10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6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0.5跌7.5，阿里巴巴240.8升1.8，中芯国际25蚊跌6.5，美团点评186.6跌4.3，斯摩尔国际42.5升5.05，港交所355.6跌4.8，小米集团14.66跌4.4，中国平安83.05跌3.5。汇丰控股35.25跌7.5，中国建材10.1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94，瑞士法郎8.454，澳元5.535，加元5.792，新西兰元5.173，欧元9.0759。每百日元对港元7.3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89。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5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7890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62美元，卖出193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火警事故，在这个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之前因为火警事故的关系，去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那段是仍然不能够通车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黄金海岸那段呢，因为有汽车，其实不是汽车，是火警事故来的。所以现时去九龙方向是不能够通车，经过所有车辆都要改道行驶。仲有一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嘅，喺深水埗嘅东京街西，东京街西近住深旺道交界，因为交通意外关系啦，咁来往方向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而家东京街西近住深旺道交界，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往方向都系多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直系公主道较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响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人科专科医生郭纯礼医生， 长者在这个病来讲，他们那个死亡率其实比较高的，比后生的话。安老院本身的环境始终是一个密集 院舍嗰度有好多照顧嘅員工啦，咁有機會佢喺嗰度感染咗，將呢個病又再帶翻出社區，又再引致另一波嘅感染。只要跟翻足一個正常我哋咁對於呢個飛沫傳播感染控制嘅程序去做，即係當你照顧長者嘅時候咧，咁其實都足夠嘅。咁同埋即係要提醒啲員工，真係照顧完一位長者，真係唔好煩，要每一次都要洗手咁樣，去減低佢感染第二啲長者或者感染翻自己嘅機會。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升职去看。一个星解开束缚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音乐。遗传着你那份心水及沉默，同时亦偶尔不识趣地唐突。逢夜晚同坐一桌，待到嘴边那一句，随着饭送一口吞去更适合。连夜问暖与寒暄，却又嫌未老实。然而又怕吐尽心肺，只沦为屑粉。眼睛虽满是车盼，还是以客套幽默盖掩不便碰触的敏感。不想拍台离开，亲昵却嫁不来，若然内疚也因这个根永割不开。乱世中吃得开，人在家却痴爱，就连面对你，恨爱也觉不该。生也是连着喧骂，才能为半句话点中死穴而吉针。看彼此似是张镜，才避免薄发冲突。怕最真最可生得最深，不想拍台离开，亲你着你昨日黑发渐成白，如提示我告白将到达时限。除下戒甚没抑压，但更惊越描越黑，皮肉而需要用双筷小心夹。 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新闻嚟嘅有邓小巧。之前做访问嘅时候讲话有一首歌咧同林日邦系争啲反台嘅，就系呢一首啦。 作曲填词都是林奕邦，同台。 Something about the light breeze on the 5th of May takes me back to the bedroom where I was raised. With the out of tune piano that mended all my heartbreaks, I wrote my first songs ever here while you just listened as I played. Nostalgia. 准妈咪。头先小开嘅歌就系讲两代之间嗰种嘅沟通不良啦。呢个准妈咪呢首嘅歌咧，就系讲紧佢同佢妈咪之间嘅对话。嚟自 Robin Yip 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Fifth of May。跟住我哋呢首旧嘅作品嚟嘅，嚟自一个爸爸。写俾佢仔仔嘅信， 你会痛哭，继而大笑，凝望大世界各种奥妙，兴奋大叫，然后自我会放得太大，因你未发觉你还渺小，怕含着已离去，连妈妈都不再重要。你要跌倒翻身再立正，成年路太远，你学识怨命，所以任性难受，但我会继续供应，期待我与你攀上月岭，让我有天闭了你戴上我的眼睛。天地狠狠地将一切理想破灭了，

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直，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怀念下日常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哦哦，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终死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压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 要你形容一下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嘅青春。 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你会用边四个字呢？可能会用饱力风霜去到形容香港人的青春。短短一年的时间，好像过了十年的时间一样。三点半钟之前找你这首歌，就是跟你讲下年轻青春本来应该拥有的面貌的。 They tell me I should make a plan for life.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what to do tonight. 100 miles an hour, no headlights on an open road home. We do what we can to dull the pain. Pinky promise things to stay the same. Even when I'm old, I'll know your name anywhere we go. Fall in love, broken heart, break the rules, treat you much, we're all a mess, but I guess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to be on. wanted to fit in when I didn't, now I know. And I just want freedom, can't be lonely. Heartless, hopeful, stupid, phony. Say they love me, but won't show me. Is this how it feels like to be alone? Hello, Emery. 非常嘅有 Doja Cat 呢首嘅新歌 To Be Young。歌词入边嗰种嘅青春好简单嘅啫，自由自在一啲。得闲拍下拖，失下恋，好好去到玩乐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严峻，政府宣布四项新措施。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周三凌晨起，食肆全日禁止堂食，为期七日，限聚令由四人收紧至两人。不论喺室内或室外嘅公众地方，都要强制戴口罩。体育处所同泳池需暂时关闭。佢又呼吁雇主容许雇员在家工作。市民減少不必要的聚會， 餐飲業務的禁止堂食。首先是餐飲業務方面，我們會進一步收緊有關的措施，規定除了是特定的處所之外，餐飲業務的負責人在任何時間都需要停止提供堂食。如果考慮到市民，就有一些商場裡面的美食廣場或者 food court 的關注，我們都作了相應的法例的修訂，確保相關的餐飲業務負責人和美食廣場所在的處所的管理人需要去關閉有關的飲食場館提供的座位。隨著疫情目前日益惡化，政府決定在公眾地方進行群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由四個人，我們進一步收緊到兩個人，7月29日是生效。我強調第599章已經列明一些受豁免群組的聚集，例如一起住一起同一户的户口的人，或者是同一個交通工具上面的那些，即使是多過兩個人的群組聚集都可以獲得豁免。有關於佩戴口罩的強制的要求，考慮到疫情的嚴峻，食物衛生局局長將會刊憲進一步指明所有的公眾地方作為實施預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規例第599I 章的場所，任何人入這些地方或者身處公共交通工具上面，港鐵站入別的不論室內或者室外的公眾地方的時候，一定要戴口罩。 本港再多兩人死於新型肺炎，死亡個案累計20宗，其中一人是92歲老翁，住在潮雲山慈正村正院樓，有長期病患，今個月7日因為氣促咳嗽入住伊利沙伯醫院，其後情況持續惡化，延至今朝不治。另一人是76歲女子，住在慈雲山慈樂村樂旺樓，本身亦有長期病患，入院之後病情惡化，昨晚離世。香港大學學生會向港大校委會發公開信，關注校委會對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教席去留的決定，呼籲各校委在會議上考慮教務委員會早前調查和討論的結果，不需開除戴耀廷教席。學生會表示，校委應該以公眾受託人身份公正行事，而非側重政治或個人利益。學生會說，戴耀廷並沒有辜負香港法治及憲法研究學者的聲望和身份。學生會引述教委會認為判定戴耀廷行為失當已經足夠令各界反思，而其行為不足以被開除教席。戴耀廷去年因為佔中案被判監16個月，其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港大去年6月成立探討充分解雇理由委員會，處理戴耀廷教席問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二和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3点，跌111点，成交金额1,12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6点，升4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0.5元，跌7.5元。阿里巴巴239元冇起跌。中芯国际24.9元，跌7.5元。美团点评186元，跌4.7元。斯摩尔国际42.6元，升5.1元。港交所354.8元，跌5.6元。小米集团14.62元，跌4.8元。中国平安83元，跌4毫。汇丰控股35.15元，跌8.5元。中国建材10.04元，升9.4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18，加元1.34，人民币7.003。英镑兑美元1.282，欧元兑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12,715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96美元，卖出1,93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青山公路嗰邊嘅交通先啦。青山公路近住青山灣段去九龍方向，喺黃金海岸對開嗰度咧，因為有火警事故啊，咁嗰段嘅青山公路咧仍然係要封閉，不能夠通車，所有車輛經過時間咧都要改道行駛噶。咁而家龍尾咧去到青山灣泳灘附近嘅青山公路近住黄金海岸那段呢，因为有火警事故，去九龙方向暂时不能够通车，龙尾去到青山湾泳滩。另外就有宗意外事故在深水埗的东京街西和深黄道交界，因为这宗意外事故的关系，现在东京街西来往方向都是多车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和忍让了。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飞于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新界方面，元朗的朗日路部分路段有些工程进行的，朗日路北行去烧烤场方向，近住朗明街至朗和路一段暂时是要封闭，不能够通车，工程预计会做到8月中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日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舒解抗疫。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近排大家可能叫多了外卖，减少对外的接触，有些外卖平台其实还可以要求放在门外面，提提大家最好放张凳在外面，指示可以放上上面，始终地下都是污糟的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听歌就要看路，谁能做到做天地打扫，要是遇上再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 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电话旁边咧系有许廷铿噶 ，Hello 你好啊 ，Hello Eric， 你好，喂嗱，嚟到今年咧已经其实有两首嘅派台作品啦，系啦，咁咧新呢一首咧，我真发觉你系几中意去到邀请一啲唔同嗰啲新啲嘅音乐人去到合作，而出嚟个火花系几好嘅，因为今次咧 Negative 呢首歌咧同你合作嘅呢位嘅编曲人咧叫 QET 啦， 我超中意呢个女仔，即系无论系咩 方面都系， 系啊，都系好中意， 系， 因为佢系一个非常之 humble 嘅一个女仔嚟，我觉得 系。 佢甚至 humble 到佢唔知自己嘅能耐系去到几高。 Okay， 我都同佢讲，我录完第一次音，我就第一句就同佢讲话：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做多啲监制嘅角色。 嗯， 因为其实佢一个好好嘅监制嚟嘅，同埋佢亦都系喺编曲上面咧，佢有一啲谂法，其实我觉得已经超越咗好多我哋喺香港乐坛嘅一啲惯常嘅惯例，其实佢已经。叻过好多呢啲人 嘅，系，但我想问咧，你眼中你见到佢话嗰种系超越咗好多人嘅一啲对广东歌嘅想象啊等等，喺边啲地方你观察到佢有呢一个嘅能耐咧？ 有个实际啲具体啲嘅例子，即系佢就系帮我录和音嘅时候，咁我记得我录完一条和音啦，跟住我就问咗一句，我哋使唔使 double 啊？即系点样叫 double 咧？即系呢啲业界嘅惯常用字嚟嘅，就系将一条和音啦去好似一模一样咁去唱多一次，咁个用意系咩咧？就系将两条声拼埋一齐嘅时候咧，咁个和音咧听出嚟嘅声咧就会温暖好多，就好似系即系占住条 main vocal， 占住条主音咁样嘅。咁跟住我问佢啦，咁你使唔使 double 啊？如果系我 double 埋俾你先啦，跟住话冇咯 ，double 咁老土。 系哦， 跟住我就觉得，但系佢系一啲要踩同行嘅意味都冇去劲咗， 系啊， 佢纯粹真系觉得喺音乐上边。我觉得呢隻歌呢、這个风格唔需要做呢一个惯常嘅动作，咪有呢条声好好独立咁样去出嚟咯。和音冇人话一定要好好 blend 噶，你可以系有一条好似好好突出嚟嘅一条声咁都得噶。我唔知系咁样讲会唔会好似系即系过咗一栋咁啊？坦白讲，我真心系由嗰一刻我就觉得哇！ 系 好型啊！呢、這个女仔，即系我真系觉得佢系个思路已经超越咗我哋惯常嘅做法。 O、okay， K， 但系你系几时就觉得，咦，收到呢个 demo 你就觉得，咦，应该要邀请阿 Kerry 去到合作、啊。 其实我喺早喺两年前已经想邀请佢噶。 哦， 喺神奇之旅我第一只华纳嘅碟嘅时候，其实我已经想邀请佢。 系 咁但系当其实人在美国嘅，我系有印象嘅，同佢讲嘅就 系 我喺美国，佢未必做得到。 系 咁，今次呢个合作咧，即系沉淀咗一段时间啦。咁大家喺呢个疫症嘅时候，大家都冇咩 project 喺身，就促成咗呢一个咁样嘅合作啦。 即系大家都喺香港啦，咁样最紧要就 坦白噶，因为我哋其实嗰阵时我哋真系有倾过偈嘅，不如我哋真系搵啲嘢玩啦。因为一嚟真系好闷，即系大家都喺屋企时间多；二嚟就系其实嗰种闷系闷在于。好似冇咩新嘅氣象出現啊！咁我哋就諗，不如我哋以一個唔好以做廣東歌嘅 mindset 嚟去做呢隻廣東歌啦。同埋我其中一個點解我覺得 Kerry 係咁啱做監製嘅原因就係、是，其實佢講咗一句嘢，我就問佢話：點解你會做一個咁嘅編曲嘅？佢就同我講話嚇，我呢個編曲係因為根據你把聲而揼出嚟嘅。 哦， 咁我就覺得，喂，呢個咪就係監製咯？監製係做咩？即係佢除咗做一個作品，其實佢要令到一個歌手嘅 branding 係出到嚟啊嘛。 係，因為咧，其實除咗係頭先講 QET 啦，即係佢係有同阿於一齊 co-produce 啦，同埋做你嘅 arranger， 即係編曲之外咧，咁其實作曲呢兩個人嘅名字咧，都係可能。是新鲜一啲嘅，系啦，因为作曲有两位咧，一个 Eagle Chan 啦，一个 Step Loud 啦。咁呢一首歌系你收 demo 收翻嚟定系点样？系接触到呢一首歌嘅开头？ 呢一个系一个好搞笑嘅因缘际会啦。 系， 咁其实阿 Eagle 咧系曾经咧，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我只歌叫停半分钟，听下佢歌。 系系系。 咁嗰阵时我就邀请咗好多 Busker 嚟去帮我去做一个合作。咁佢当其时咧。佢都仲要唔係嗰個 busker， 佢係個 busker 隔離嘅一個琴手嚟嘅，係啦。咁跟住之後呢一個琴手咧，我當其時就有認識到啦，咁同佢傾下偈啦。咁知佢係有寫開歌嘅，但嗰陣時都冇諗住話點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Eagle 咧就係認識我另外一位 我个团队入边嘅一个创作部嘅同事，咁佢就就其实系本身约我呢个同事出嚟，系想问下佢自己 career path 嘅，因为佢就参加咗全民造星，咁跟住之后佢就同呢个同事讲啊，我应该点样去做咧？跟住之后咧喺呢个状态底下咧，咁我个同事就收咗佢一啲 demo 嚟听下，睇下可以点样发展。点知就听到呢一只negative 嘅呢个 demo。咁但係呢其实我想我都问緊佢有冇机会去将佢嘅 demo 摆出嚟。因为係超唔同嘅同而家大家听緊呢啲 negative。 Okay. 本身佢係做咗个 EDM 嘅編曲半半半咁样嘅。 吓、 哦、係啊 有趣喎、 啊。我好想有人可以公开。 因为佢上嚟係上次上嚟唱歌佢係一个係钢琴王子嘅形象嗰度。 係啊係啊。 係。 佢直头咩 Alan Walker 咁样做到啲歌。 ok。 咁我就发现其实原来而家新一代嘅呢啲作曲人佢哋嘅 reference 呢真係唔只係广东歌咁简单。可能有好多嘢系佢哋可能喺网上面听翻嚟，然后我哋觉得诶几得意，几过瘾，我试下用电脑睇先，又唔使咩成本，用电脑砌，然后就变成一个咁样嘅 demo。 系 咁而即系我就反而系听到呢个 demo 嘅可取之处，我就同阿于日瑶，即系我嘅团队入边另外一位监制，我就同佢讲话，不如我哋试下做呢只啊，然后我哋揾阿 Kiri 嚟去做啊，咁收尾就促成咗而家呢一只 negative 出现啦。 黑色水晶，一息间已透亮了。高烧的火痛都竟冰冷了。直连荒芜的星星，顷刻失落了。无常泪光中，重大事。如何定妥当与意象，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为何定了答案该那样，想想错的也不可对吗，电脑信仰活塞多个 頭先就揾阿許廷鏗就講咗係音樂上面啦，即係Negative 呢一首歌啦。咁但因為咧，其實你喺宣傳上面你都有提噶啦。其實呢一首歌咧係你2020年專輯嘅點題作啊。我想問呢一張嘅專輯係咪都會探討一啲可能係我哋 so call 啊嚇，就係比較負面啲嘅一啲嘅情緒或者一啲嘅情感咁樣噶？ 嗯，你直头帮我 tag 咗成年嘅计划出嚟啦。 好嘢！ 因为其实咧呢一只就系我嘅大碟嘅点题作啦。咁其实我只大碟都将会以 negative 嚟去命名嘅。 嗯， 系啦。咁而呢一只作品咧，作为一个点题作，我觉得最特别嘅地方系佢份歌词，其实有好多已经系讲紧嚟紧啲歌嘅一啲走向， 哦、 即系譬如之前无力感咁样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喺负面里边。在呢無力嘅時間，點樣去揾翻令到自己有力嘅方法，或者揾一啲同伴啊嘛。咁、 嗯、 而其實咧，唔係隻隻歌都話喺負面揾正面咁片面喎。因為我覺得其實有陣時你去面對嗰種負面咧，你唔係一定要揾正面嚟去對抗佢嘅。 嗯， 其實可能係你要認識呢有呢一啲負面嘅時間，你可能我可能係會珍惜翻你有正面嘅時間嘅嗰啲機會啦。咁所以其實有一啲歌咧，反而係俾自己沉淪沉溺到一個極點，然後去學習點樣可以喺呢一啲時間同自己自處嘅。 嗯， 咁如果係即係。認識我多啲嘅啲樂迷咧，或者係對我做音樂、做大碟嘅概念有啲認識嘅咧、嗯，可能喺 negative 呢只歌入邊咧，其實已經聽到我嘅鋪排噶啦，我係留咗啲伏筆喺呢一隻歌入邊嘅，有一啲隱藏咗嘅密碼喺入邊嘅，咁其實就已經係有我嚟緊兩隻歌嘅名字喺入邊噶啦。 哦， 咁所以大家可以花啲意力啦，去听真啲啦，喺一啲好重重嘅搭声入边，你会听到，可能会听到一啲系咧，有啲伏笔喺度。 系啦，有个 lyrics hunt 嘅一个嘅环节嘅呢个 时候，好似去嗰啲主题公园去揾 寻宝游戏啦，咁样样。 系啊，咁有十只歌嘅， 十只歌 ，OK。 系啦， 嗱，譬如嗱，因为咧，我觉得咧，今次呢首歌咧，嗰个可以发挥嘅画面性系几强嘅。 嗯， 咁好啦，咁所以就要讲下你嗰个 music video 啦。 好啊， 系啦，今次就系一位嘅女主角啦，就系、是、一个箱入边啦，咁啊又俾水浸湿啦，然之后又俾啲花瓣淹没啦，又除下吊带啦，咁样。 系啊， 喂，介绍下呢个 music video 啦，因为呢个 MV 导演其实先前都同你合作几次噶啦。 系啊，呢一个系叫做阿钟，我叫做钟哥嘅。Steven 咁佢其實咧就係喺第一次合作就係你可能未必不喜歡我，拍咗呢一個校園青春嘅歲月嘅感覺嘅一個中學冧滋滋初戀嘅一個 MV 啦。咁之後咧佢就其實係再同我合作咧，已經係今次呢隻碟嘅無力感啦。咁喺呢一隻大碟入邊咧，其實將會有好幾隻歌都係佢執到，因為我以前就係會有好多唔同嘅歌都係揾唔同嘅。MV 导演去处理，咁但我就觉得因为个题材由开始做嘅时候咧已经好明确，咁我就想即系将嗰几个 MV 啦，佢就算唔系喺意境或者喺嗰个故事内容上面有交叠都好啦，希望佢哋嘅 tone 咧系好连贯嘅，即系想佢哋嘅所有嘅感觉系同一个叫导演啦，去监督件事嘅话咧。就會令到呢一隻碟嗰個主題更加突出，咁我都希望即係多啲人認識啦，因為佢都係比較近年先開始拍 MV 嘅。 OK， 咁而我就見到其實佢嘅聲音係幾好嘅，即係譬如佢拍呢一隻歌，其實好難去拿捏嘅就係因為我哋導演界上面咧、比較少，或者其實我哋即係好坦白就係、廣東歌樂壇都好少一啲有 groove 嘅歌。咁你喺拍 MV 其實都有佢嘅節奏，都有佢嘅 pose 嘅。咁你點樣將嗰個音樂同嗰個畫面係吻合，而令到嗰件事你唔會覺得個畫面又好似好慢、好立落，但係個音樂又好爽咁樣咧？咁我覺得佢喺呢個平衡上面做得幾好，同埋我覺得佢幫我揾咗呢位女主角咧，就係叫張曼莎 Sabrina。佢就係、我覺得係比我預期中係演得再要好一啲，即係佢係有好多唔同嘅面貌咧。其實我自己睇 playback 嘅時候，我都覺得哇，你點演㗎？或者點樣當下係點樣去導演嘅咧？即係點樣去導佢演到呢個咁樣嘅狀態？ 態嘅咧？我仲好記得有一幕佢有一個神情咧，嗰隻眼咧，我直頭感受到有一種無力感喺入邊。所以我覺得唔知咧嚟緊嘅 MV， 我都會想試下俾呢一位阿鐘哥去做。我嘅導演啊，即係我做翻個演員啦、 但係因為嗱，你下一首歌你想係你會擔正翻演出㗎啦嘛，咁你有冇係揀咗邊一首，同埋你係諗住做啲邊類型嘅，即係好似 Negative 呢類咁 intense 噶，定係要可能你可能未必喜歡我嗰種好青葱噶，定係邊種啊？ 我諗喺 Negative 呢隻碟入邊，一定係即係會情緒情感上會比較多啲㗎啦。咁、我確實地我比較少啲演戲嘅，咁我亦都唔想用演嘅方法，即係我反而係希望佢可以引導到我去，或者其實調翻轉啦，係我講翻俾佢知我嘅故事， yeah. 而去希望佢可以捉到某一啲嘅神髓、某啲嘅神情，因為我覺得咁樣先 work 嘅，即係好似 Kiri 所講咯。如果佢嘅編曲係淨係佢覺得。佢想擺喺我身上面，然後去做咧，係冇咁好嘅。但係我就係頭先講話，我好中意佢嗰句就係話，佢呢個編曲係因應我把聲而去諗。咁、我覺得嗰件事出嚟就會變成好似唔係我著緊一件其實根本我唔啱身嘅衫，而係即係做到所謂人歌合一。 嗱，咁而家咧 Negative 呢一张嘅大碟咧，咁已经有两首歌咧就是、曝光咗噶啦。咁预告咗下一 part 咧就会许廷铿自己做翻 MV 嘅咁样。咁我哋知道嘅资讯系咁多噶啦。咁所以你就可以去一啲唔同嘅串流平台啦。咁然之后就可以再听多啲呢首歌，就睇下估唔估到系边两首歌嘅歌名咧系收埋咗呢首歌入边啲嘅。你就自己去 at 啦许廷铿啦。咁 多谢你，多谢你帮我将呢一个好容易变成老土位嘅 再讲多次系嘛？ 唔系好，由你交代我舒服好多。 喂，咁希望你出碟嘅时候就即系疫情过咗啦，就即系现场你可以上嚟介绍你嘅新嘅专辑啦。 好啊，多谢， 快啲入。咁身体健康啊！ 好，大家咁啊。 OK， 多谢晒许廷铿今日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无力站在最后 份解雇理由委员会处理戴耀廷教职问题。越南政府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正从中部城市岘港疏散80,000人，大部分是到当地旅游的越南人。越南政府预计疏散行动将会持续至少4日，航空公司每日从岘港开出大约100个的航班，接载旅客到越南11个城市，旅客之后要进行14日家居隔离。越南在过去2日先后出现4宗确诊病例，至今累计有420人确诊，无人死亡。疫情爆发以来，已经禁止外国旅客入境，但平价机票和旅游吸引大批本土的旅客。总理阮春福指示警方加强打击偷渡。当地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2岁中国籍男子，话他是犯罪组织的头目，安排非法入境者进入当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06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21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6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8元，跌10元；美团点评185元，跌5.7；中芯国际24.85元，跌8毫；斯摩尔国际42元，升4.5；港交所354.2元，跌6.2；小米集团14.62元，跌4.8；中国平安83.1元，跌3毫；汇丰控股35.35元，跌6.5；中国建材10.06元，升9.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948，瑞士法郎8.438，澳元5.527，加元5.788，新西兰元5.167，欧元9.065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31。日经平均指数报12,715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7,890元，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6美元，卖出1,93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新界青山公路嘅交通先啦。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黄金海岸对开嗰段咧，之前有火警事故，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噶。咁嗰段嘅青山公路咧，仍然系需要封闭，所有车辆都要改道行驶。龙尾就排到去旧咖啡湾附近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黄金海岸对开段咧，因为有火警事故啊，去九龙方向咧需要封闭嘅，所有车辆经过都要改道行驶，龙尾去到旧咖啡湾。 而较早前深水埗的东京街西和深旺道交界就发生过意外事故，之前就交通有些挤塞的，现在意外事故清晒场，交通回复正常的了。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就较为多车。港岛路面就筲箕湾那边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的，筲箕湾道近住爱秩序街一段来往方向的右线只被电车通过，现在去柴湾方向交通比较繁忙。九龙方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至到九龙湾港铁站多车，一带就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泻，引发连串灾难。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在世界不少地方触发严重的山泥倾泻，所以我们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在香港发生，我们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你和我张家辉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翻嚟苏动音乐，一阵阿琼会同 Eric 交换歌嘅，讲下创作歌手嘅故事啊。 当光线亦遗忘我，黑房渗入重重星落，从呼吸有罪名，绿色在岸。当呼救无人聆听，很畏惧绝望中清醒。心跳亦划破，是否一切暂停？总要为着明日捍卫，别人未懂珍惜的无畏，等于我一切，我未能给半句摧毁，总会为着明日捍卫。数下谁为依，讲一句话何其轻易，若早写诀别词，未扭转目前，不甘软弱地愿揭，想记住顽强的一片，就许一个诺言，让被爱围在 嘅时候咧，佢都有参与呢一首歌嘅创作嘅。讲紧何雅诗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绝望时请点播》。 四点钟之后的骚动音乐啦，咁你介绍一倾。 今日你介绍一个魔王级的人物 是， 但系其实咧，即系当你成为所谓嘅创作的魔王啦，又或者系即系不能被超越，甚至乎系觉得又系天花板啊咁样嘅支持，你其实都行过一段比较坎坷啲嘅路，必须要讲咁样啦。今日介绍嘅呢位歌手叫李友廷啊， 嗯， 但系其实我哋之前介绍过佢嘅作品， 系 即系之前介绍 Karen CC 唱嗰首谁啦，咁其实曲词都系嚟自李友廷，直情系佢之前参加比赛嘅时候都有唱过一首作品啦咁样。咁今日咧想介绍系佢一首新歌， 系 我听即刻爱上啦。嗰首歌嘅歌名叫做《都好》。 嗯哼， 我谂广东话好少咁样表达啦，但系其实个意思咧就系是但，但系佢正面个是但嘅，即系人哋问你嘛，今晚食咩啊？咁你会答佢是但啦咁样。咁但系喺国语就或者台湾嗰个文化底下咧，佢就好兴讲话都好啊， 唔得喎呢个都。我有朋友都是呢一啲嘅對答嚟嘅。今晚食咩好啊？嗱，泰國菜定係想食壽司啊？都 OK 啊。 係啦，就係、是、呢一種啦、 啊。你哋話事啦。 係啦，咁樣。 喂，你哋 都係呢一種啊？ 難搞女朋友嗰啲答案啊！ 但係我想話呢，嗱，你以為呢首歌係想講呢個狀態啦，但係唔係，佢嘅意思係。都好，你哋话事咯，你想点咪点咯。 嗱，呢个就系嗰啲摆到明嘅嘅 customer service。 讲反话，讲反话啲，冇问题，你讲得都啱，系啊，小姐，冇错，我哋会跟 住、OK 啊， 我哋会即刻帮你处理噶啦，嗰啲唔系。咁佢嘅都好咧，其实系讲紧。横掂我讲咩你都唔会理噶啦，横掂我有意见你都唔会听噶啦，你想点咪点咯，嗰、那个都 你假我咪假咯咁样， 系啦咁样。但系其实咧，我开头以为啊，系咪送俾女朋友嘅咧咁样，咁但系仔细睇歌词，咦唔系、啊，我觉得我同我老板都系呢个态度、啊， 我只系同老板 系啊，即系其实唔系好情歌 type 嘅，即系反而系好老板啊，即系对于老板即系你点点点啊，跟住你会同佢讲冇问题得，冇问题啊，系、 okay, 啊，你想点咪点咯， 同啲客一样讲。 系 啦，OK 冇问题噶，你中意就得噶啦。 系啊，你开心咯，最紧要。 系啊，最好问我啦， 同埋我即刻会 follow 啊咁样。但其实心入边系好多其他对白噶嘛，咁样。咁我睇翻佢即系一啲访问当中都话呢首歌咧，其实就系喺呢个社会底下一种。反讽式嘅抗议啊、嗯，但系因为你无力啊嘛， yeah. 所以有一种无奈喺当中嘅。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唱得因为好轻松啦，佢成个编曲嘅状态，所以你听完之后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处于呢一种所谓啊都好啊，你话咩咩咯嘅嗰个状态底下，其实听完之后系会轻松啲嘅咁样啦。咁头先我讲到其实选手比赛出身啦，系大魔王啦，其实最开头咧系即系参加过好多，即系譬如咩星光大道嘅比赛啊，等等一啲嘅比赛。是有攞过好好嘅成绩啦，签咗主流嘅唱片公司啦，之后销声匿迹，系、哦、啦。咁真正再重新入翻听众嘅视野范围之内，同埋真系开始被关注、被留意，发现哇，原来创作才华非常好，现场表演能力非常好，系怪物级嘅新人嘅原因，系因为佢参加咗《星林之王》第一季，同埋攞咗冠军。 哦， 我睇咗佢一个访问，于是乎之后我对呢个人印象好深刻。 嗯， 佢话其实参加《星林之王》比赛系我对呢个乐坛一次复仇。 哦。 即系点样好重啦，用个复仇呢个字啦，因为原因系佢想喺嗰个比赛，或者佢唔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重新令到你认识佢音乐嘅机会，去话俾你听，你哋曾经错过咗几多好嘅音乐。 哦， 哇，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可唔可以用有型咧？我唔知道，但系系一種堅持嚟嘅，即係可能係我相信好多可能音樂人都有才華，或者有自己嘅堅持啦。但係當你遭受嗰啲嘅打擊嘅時候，又或者即係當你可能以為會好順利，但係點知銷聲匿跡，冇宣傳，冇新作品，冇一啲工作上嘅安排之後，你可能你會沉積落去，或者你會質疑自己。但係佢從來冇質疑自己，佢從來都知道其實才華能力我都有，只不過係你一路冇俾個舞台我。咁依家俾咗舞台佢之後，你發現即係新人王啊，跟住有呢只好好嘅專輯啦，同埋最緊要就係即係寫歌俾人哋，大家都話真係非常非常之出色嘅創作人啦、啊、咁樣。咁包括呢一首作品，咁啊聽一下啦，李友廷新歌，歌曲名稱叫做《都好》。 都好， 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差不多一件事，把人变成弱智，关上开关，我止不住的喘，剩不多的坚持，是时候该停止装死或什么的，醒着反而像白痴，求你能不能就放过我，不管哪一种都好，什么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对大环境的无能为力，别的没有，深度是一股气，看着握紧的拳头，我还敢不敢举手，说说都让他们说，那多结果反正都不由我，知道又能够怎样，我像阿 Q 般的抵抗，能不能就放过我，你想要什么都好，什么都好，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 好好啊，同埋我唔知咩，我好欣赏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佢喺销声匿迹期间啦，其实你见到佢啊有摆一啲作品上一啲平台啦，咁样等等，都好希望可以揾到一啲自己空间当中嘅。咁但系可能你就话，其实做独立歌手都一样嘅啫，咁样。但系其实咧，佢自己本身嗱呢样嘢，我觉得系唔同人唔同处理嘅。咁呢个系佢自己嘅性格啦，就佢话佢处女座，佢好唔希望自己嘅音乐作品系一个非常之低成本，即系预算好紧嘅情况底下完成。佢觉得即系佢想之所以决定之前决定要签。主流的唱片公司，他就觉得大公司应该是资源丰富，应该可以成为他想出专辑做音乐一个很强大的背后的支援。即是如果我想做即音乐的小音乐的话，即独立音乐歌手，很多东西我直接不用付出力，是我自己一早就做了。我这个即在这个时代底下不同人不同的处理方法、因为即到底是独立歌手或者主流的大的唱片公司，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嘛。但是这个是他的坚持。真得意的，我觉得很不同的。 一個諗法咯，我覺得。 O、okay, K， 所以佢依張碟係做出咗定係出咗新歌仔㗎？ 新歌，咁我諗都鋪緊新專輯嘅，再因為之前新專輯佢都係之前嘅事嚟㗎啦。 哦 ，O K， 嗱，頭先你係講咗呢一個即係你好欣賞嘅男生啦。 係啊，李友廷，都係日系 boy 嚟㗎，你好想去 日系 boy 啊？ 係啊，即係都係嗰種斯斯文文、乾乾淨淨啊，咁而家少少攣攣地頭髮嗰種嘅感覺，做咩啊？ 李廷頓文冇咁衰，有少少攣攣地啲頭髮。 就这样吧，都系有啲我唔知嘅，所以我唔知道，好烦啊！ 系啦，嗱，但系你头先讲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我谂有好多音乐人咧、 嗯， 始终我谂系嘅，即系譬如你就系加入咗一个系大嘅公司咁样啦，咁你可能你公司有一啲佢一贯希望你可以做到嘅美学嘅，系啦，即系我哋咧，其实呢类歌咪啱你咯咁样，咁但系好多时候你其实自己心目中有啲嘢你好想做，咁、 嗯、 但系可能啊喺你公司嘅规范底下啊，你未必可以真系做到自己好 solo 嘅嘢啦咁样，咁咧但系香港而家就有啲歌手咧就系、是，诶咁唔紧要咯，咁譬如系公司 publish 嘅歌，咁、 嗯、 我咪跟公司嘅方法去做咯。系啦，即系我其实人唔系净系就系中意食牛噶嘛，我都中意食猪同埋中意食鸡噶嘛。咁公司诶话你食牛啦呢期，咁我咪选牛咯咁样。咁但暗卡我呢期系想食猪咁样，咁我咪喺自己嘅 solo 嘅 platform 上面，我咪继续做下煮下啲猪啊，煮下啲鸡啊咁样嘅嘢咯，系咪先？咁个人都好嘅，即系你个人会平衡啲啊嘛。咁同埋，但我都觉得就系、是、而家咧观众嗰、那个主导权都高嘅，即系譬如你以前你唔系咁，你以前真系我好讲廿几卅年前啦，咁咪都系睇嗰啲大台嘅榜啊，系啦，即系嗰啲位置有几高啊，嗰几个嘅大型嘅颁奖礼啊，咁咪去睇下你嗰个成就去到边咯。咁、 嗯、 但系而家有另一啲嘅渠道俾一啲乐迷去到话，喂唔系、啊，其实我觉得佢煮猪都 OK， 咁系点喺度咧？可能你 YouTube 嘅 MV 嗰个 view 数啊，或者系你喺啲串流平台上面多唔多人 click 嚟睇，因为有个数字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是、有阵时你见到好多而家啲歌手就系、是、啊，我会有派台歌，但系譬如上啲 QVT 咁计。即系佢自己都会做下 beat 啊，做下成，系一啲佢觉得、嗯、啊，佢好系自己做嘅嘢，但系未必可能啱大型嘅传媒嘅。咁譬如我哋之前都访问过啦 ，JNY 啦，宝奇啦，其实都系咁 ，JNY 咁 Dusty Ball 同系环球噶嘛，咁宝奇 View TV 噶嘛，咁 Delta 啲又一路做紧自己嘢啦，咁样。咁但系佢哋三个就系、是、喂唔系，其实有啲嘢可能系未必呢一刻。在公司的框架底下我做到的。咁、 嗯、 但係咦、哎、我哋不如 solo 自己玩下。咁、 嗯、 样。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得到即係喂咪等大家睇下睇到條街鍾唔鍾意囉。 係。 即係睇你首歌就係話俾啲公司聽過啦，佢話唔夠 pop， 個代唔係喎，樂迷你多人睇多人睇嘅時候，咁、嗯、咪就係 pop 咯，呢類嘅故事咯。 我都覺得個 hit rate 係可以俾到佢哋更加多信心嘅，即係頭先我咁講啦，即係公司會覺得你煮牛啱數，但係其實你自己做一啲 project。是那個 view 數很高的時候呢、 嗯、 你會有回信心說其實不是啊，我都懂得煮雞我都懂得煮豬啊。 是啦、啊、上次呢就訪問了是 JNY 啦寶琦和 Delta T 的啦，幾個禮拜前。是啦，當時他們就很希望我們這首的作品呢叫 Can't Stop 啦，就可以即、就是哇如果夠是 100K 的 view 數呢，是因為他們現在暫時是沒有擺上任何串流平台的，除了 YouTube 的 MV 之外。是啦，那你希望哇如果湊到 100K 的 view 數呢，就希望可以將首歌真的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架。 嗯， 咁究竟佢哋能唔能够可以达成到呢个梦想咧？咁就祝佢哋好运咁啊！但系乐迷就系、是，你喜欢嘅就自己上去 click 嚟睇啦， 加油啦！ 系啦 ，JNY 加埋宝琪同埋有 Delta T 有呢首啊 ，Can't Stop。 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比比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感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以后都不再打机我 OK 想念你的 tonight.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Hey. Baby, 今晚最亮的星星，连接班屋的食物糖星星，喜欢你只眼够仔的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是只是可以 think think， 每日回家随时一定，或者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是我心入面的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是神迹。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生锈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以后都不再打机，我 OK。想念你的夜， 经常要我嚟 IG。 想念你的夜， 连同 search 你 ID。 想念你的夜， 想要我嚟 IG。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因应新型肺炎疫情严峻，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食肆全日禁止堂食，限聚令由四人收紧至两人。不过，一同居住或处于同一交通工具时，可获豁免。另外，不论在室内或室外的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体育处所和泳池需暂时关闭，有关措施星期三凌晨生效，为期七日至下个月四日。餐饮业方面，除了特定处所之外，任何时间暂停堂食，但可以提供外卖、外送等服务。同时要求美食广场负责人或处所管理人关闭座位。酒吧需要继续关闭，并维持进出餐饮处所时量体温和提供搓手液的安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新措施已经获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今日稍后刊宪。政府公布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规定不论在室内或室外的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食物及卫生局常任秘书长陈松青表示，这项规例不适用于未满两岁人士，如果有合理辩解，亦不受规例所限，包括饮食、食药或因為身體或精神上殘缺而不能戴口罩等。陳松青表示，吸煙不在豁免範圍內，呼籲市民趁機會戒煙，避免在公眾地方吸煙。罰則方面，同原先的口罩令一樣，違例者可被定額罰款2000元，最高可被罰款5000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高風險群組自願免費病毒檢測的計劃未來一個星期會擴展至小巴司機、街市租戶以及特殊學校宿舍員工，初步估計涉及超過50萬人，預計覆蓋300間街市、14000名小巴司機以及900名特殊學校宿舍員工。民政事務總署就會同東華三院合作安排較多確診個案的慈雲山居民檢測。他說目前已經向多間本地私營化驗所採購服務，預計每日逐步可以處理大約6000個樣本。陳肇始又說，四類高風險群組包括院舍和的士司機等的免費檢測計劃早前展開，至此前日進行了34000次的檢測，有8個樣本初步呈陽性。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是外交管者，属于个人财产，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美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中国驻休斯敦管者。对于日前美方强行进入领馆等行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又强调对于当地的中国外交人员，中方将妥善安排。被问到为什么中国有权直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汪文斌说，美方发起政治挑衅在先，中方当然有权作出对等反制，强调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他又说，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今朝按照中国要求闭馆，中方人员随后从正门进入，是对美方无理行径的正当和必要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是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603点，跌102点，成交金额12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6点，升4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0蚊，跌8蚊；阿里巴巴239蚊，冇起跌；美团点评185蚊，跌5.7；中芯国际24.85元，跌8毫；斯摩尔国际42.2元，升4.7。港交所353.8跌6.6，小米集团14.64跌4.6，中国平安83.15跌2.5，汇丰控股35.35跌6.5，友邦保险72.4升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2，日元105.5，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8，人民币7.002，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12715点，跌35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升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55美元，卖出194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较早时发生火警，而家出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交通繁忙，包括一些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揸车朋友最好就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了。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由于之前发生火警，这一段近住黄金海岸的全线是仍然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理工湾位对开。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Kitty， 暑假到啦，不如出街食饭啊！ 莫莉，食好嘢又唔一定要出街嘅，我哋应该响应政府呼吁，减少外出用膳，喺屋企玩煮饭仔都好啊！屋企人又可以一齐食，仲可以影相摆上网呃例。 咁见你平时铺上网嘅嘢食，其实食唔食得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聆听 1% 的声音， 一班智力障碍青年人分享生命的价值。 我做得到、yeah! CIBS 节目《星象之旅》，智障心不障，药物常识知多啲。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啱，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CIBS 节目，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昼嘅4点39分。翻嚟骚动音乐阿琼嘅部分，系又系我嘅 playlist 啊！第一首歌拣你一位创作歌手啊，其实就系头先讲到李友廷嘅作品，由 Karen 诗诗主唱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谁》啊，当中嘅迷惘同埋迷失系故事当中嘅主题。 害怕伸出手，装作。什么都不想要，这样也好，每天说服着自己，在原地停留，等着你，也等着我自己。你若能懂，现在别再犹豫，走进我的心。谁找到我，在人海中流浪，等待爱将我的轮廓填满。谁想要找到我？我多么希望拥有一个你，让我值得存在。 在人海中流浪。 都有李友廷负责，主唱是 Karen CC， 歌曲名称叫做《水》，不一定是爱情的。只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人肯定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穿过弄堂藤蔓卷花香，成双的单车斑驳的砖墙，我追随阳光却背对天堂，孤独像怪兽，内心中悄悄耳语最恶意的真相，风吹呀、啊、吹呀、啊、吹起单薄的衣裳，来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不见星光无妨，你就是我暗夜里的太阳，青春像孩子们捉迷藏，你是的我留在现场，牵着我的手，牵着你的手，带我走穿着无常没等着， 淹没了时光，我们也不过是在朝时睡过头，笑说着梦太荒唐了。 在现实当中的迷失，可不可以教我们在梦境当中找到答案呢？梗系林宥嘉同郁可唯合唱嘅作品。 我们光着脚，随河流奔跑，吹年少的舟，爱全都徒劳，说不敢放掉，用你的微笑。知道那点光，通往一座又一座的孤岛。风吹呀吹呀吹起单薄的衣裳， 来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 不见星光无妨，你就是我。迷失的我留在现场，牵着我的手，牵着你的手，带我走乘着无常没登场，最悲伤在此逆流而上，淹没了时光，我们也不过是在小时睡过头，笑说着梦太荒唐。 有没有试过在梦境当中流泪，瞓醒的时候眼角都是有泪的那种感觉？这首歌想讲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年少的美好在瞓醒之后你发现 最悲伤再次逆流而上，淹没时光，我们也不过是在小时睡过头，为何眼泪一直流， 发现一切都是梦境，无论几美好之后瞓醒之后都要面对翻现实。简直林宥嘉郁可唯合唱的作品。歌曲名称《追寻年少的光》。 坐着你的蓝色小火车，

口，每次都是我默默在守候，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这些梦想就算多长，眼前一片空白，只有失望。 佢叫做吴卓源 Julia 嘅创作啊， 只想有一个人享受委屈。 新专辑叫做 5 AM。 我不管多快乐，也不想回去。 都系讲紧清晨五点嘅灵感嚟噶。送给一些背叛过他的朋友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全世界的朋友都让我失望》。但其实我们都是需要朋友的，因为有些苦水呢是朋友才会理解你的心情。 算剪刀差点就被他剪掉 What you talk about 我是说理解线你不会理解他战斗力的极限 What you talk about 共享的亲密先到这里听听桌上的纸条他留下的笔记连同着笔记跟记忆都清一清就这么错过了也不嫌可惜 听说 如果再说他就少照片 他坚持在跳非理性的写照 所以逼得我对他理性尖叫 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先这样那就满足不送只好你一个人清醒先听听 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 说是也在外面快没钱电话轰炸我假装没听见 这真的是台风天 我怀疑他大脑都没影你所有用在他身上的眼泪现在连一滴我都觉得浪费所以写这首诗特别给他听的但不是那种祝福他的情歌 为 何不接电话是不是你怕了 吵架就不怪天外那种毅力 让最后不是你就是他生病 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 三个朋友啊 就像是一把火 互相倾诉自己的恐怖情人好好珍惜啦 我一个人清醒先听听 仲可以三个朋友倾偈嘅机会。 说谁又送谁欺负你，真的看不起，公主病又没骨气，讲不过就是用眼泪一动武器。 而且他会武功， 这 男的也打不过， 是吗？ 记不记得上次你说他报答你，早早执迷，抓住他的手腕朝你乱动。 Oh my god， 小姐已经脱手， 讲道理谁敢把他娶走？ 要去谁带走感受？ 那会变体而大动东西， 两分早已经没啥好说。 三位歌手，包括有 Jason 阿姨两人，仲有 Morris 合唱。歌曲名称叫做《慢走不送》，就是想送走身边的恐怖情人。